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 来自于刘德华，谢谢你的爱。刘德华的唱功属于一流级，但并非是顶尖级。他的优势在于音色的独一无二，可辨识度很高，亲切浑厚，富有磁性又略显沧桑。他的中音几乎是一绝。他的劣势在于高音一般，属于中等水准，没有专业的背景。但是刘德华所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了很多以实力见称的歌手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家有一台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，老人和孩子都可以享受干净的呼吸。 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。 我家有一台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，老人和孩子都能享受干净的呼吸。 为什么？ 百度搜索天空雾霾6021-9900 6021-9900。

在乡愁里跌倒，从陌生中成长，未来旅程却更长。我想到北方，孤独地眺望，我知道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让大家默认未来会更好，然而看一下连续几年下降的 GDP 便知道我们已经离天花板不远了，未来不一定会更好。因此人在年轻时就要开始学习管理好自己的财产，量入为出，留有余地，避免过度消费。

界沟通的难题，为你我也可以。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，你想都翻译成言语，带你进我心里。我们就像隔着一层薄，却触不及，虽然我离你几毫米，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，无心的做事不理，我尴尬的沉默里，泪水在滴，我无法传达我自己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。 乐什么？ 乐车帮。 什么帮？ 乐车帮。 乐什么帮？ 乐车帮，4000家 4S 店任你选，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快下载乐车帮 APP。 换句我爱你，我一定会来看你。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疼你，真的不愿意又让你哭泣。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爱你，我也不愿意又让你伤心。 在中国，社会转型是近年的事情，在大多数人眼中，失业等于宣告了职业生涯的终结，是奇耻大辱，是人生的重创。但是要知道，在这个速生速朽的年代，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，都要时刻做好失业、转轨、重启的准备，这不是幻灭，而会是未来的常态。 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，掠走心里